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的3月16号早晨的7点钟，这里依然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自我们的声音，我们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接下来要叫醒你的耳朵了，来自陈粒妙龄童。花开时，陈粒叫醒了我们的耳朵，回到了早安音乐秀当中。来看看今天的签到情况，点点名哈。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小肥哈鲁哈，第二名是5i5g王超，第三名不吃鱼的猫，第四名是快乐的小猪，第五名是璇。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唐唐，第七名是梧桐夜雨，第八名是张哥哥，第九名是开心，第十名是华。来恭喜上的10位朋友。 嗯，因为我们每次这个签到平台到了7点之后就会分外拥堵，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你显示的签到名次跟实际显示的有一点点的出入。比如说 Dory 他说，哎，今天这边显示的是签到前10名了，今天是自己的单位周转搬家，最后一天在工作了10年的地方，然后也签到我们的前10名，值得纪念。哇，工作了10年的地方一定非常的有感情了。 对，但是呢，在这一天能够签到前10名的自己应该觉得比较开心啊。显示的虽然跟我们这边有点出入，但是呢也是我觉得比较值得纪念的，因为算是手动签到上我们的平台嘛，对不对？ 是，今天提到了春暖花开4个字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跟着有关系。那么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从后视镜确实感觉到了东方升起的太阳强烈的那种照射感。嗯，所以如果是您是从这个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话，一定注意好戴上这个防护镜哈，防止阳光照射到您的眼睛的话看不清楚前方的车辆。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这个早晨五点钟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3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的本市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空气比较清新，光线也是非常充足的，最高气温呢在10度上下，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了啊。 比起前两天呢早晨五点有8度左右的这个天气，-0.3度确实是有一些降温的， 降的幅度还很大啊。 对，白天呢最高气温是有10度，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好，今天呢我们知道呢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今天算是乍暖还寒，但是大家最应该出去的是，那不就是踏春或者是来赏樱花呀，或者赏其他的一个花种吗？ 对，你知道冬天朋友约见面的时候都说，找个商场吃个饭吧，唱个歌吧，看个电影吧，现在哎咱们去郊区走走转转吧， 去到公园爬个山呢， 对，踏踏青之类的哈。很多的游客呢把去武汉大学赏樱已经提上了日程。武汉大学因为大家都知道樱花特别美， 对， 那么每一年呢应付这个赏樱的人群也成了学校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最近就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来介绍了今年赏樱季的系列管理办法。 来看一下哈，这个3月20号到4月2号，武大的局部的区域呢将进行封闭管理，游客入校赏樱的话会需要提前3天来进行网络的预约，而且必须要凭身份证来刷脸入校啊。 一定要提前3天预约，然后凭身份证去刷脸入校。现在呢武汉大学的这个樱花已经开了30%了，差不多到20号左右的时候会全部的盛开哈，会达到一个最美盛放的季节。那么今年赏樱季呢大家看到了要凭身份证刷脸还要提前预约，所以继续是实名限量但是是免费的网络预约制度。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预约3天后的参观行程，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预约。你知道为什么武大一定要出这样的一种举措吗？因为每到赏樱季的时候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学生苦不堪言哈，从自己的宿舍走到自己的这个食堂去吃饭都变成了一段最远的里程。 那时候如果上课迟到的话可以跟老师打个招呼说不好意思，我是被看樱花的人挤散了。 对，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哈。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欣赏樱花我推荐哪里哪里。除了武汉大学您还去过什么样好玩的地方，或者说您在武大赏过樱花也可以，如果说手机里正好有赏樱时候的美照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互动方式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前 首少女感满满的歌叫做《樱花草》，已经是15年前的一首歌了，这是台湾的女子组合 Sweetie 的作品。 对， 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刘品言跟曾之乔。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组合的名字了啊，因为我觉得当时好像真的是出了很多的偶像团体啊，有点记都记不过来的感觉，什么183 Club、 BAD、 Sweetie， 差不多都是同一时段的。后来他们两个是有参演过《仙剑奇侠传》啊，所以被大家所熟知。 哎， 那么借着他们这首《樱花草》呢，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音乐秀的互动答案。欣赏樱花我推荐，鱼跟我们说哈，北京玉渊潭的樱花节哈，每年必去，美，咱们北京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玉渊潭。 对，估计在北京呢去玉渊潭的这种概率会最大一点点哈。啊，大爽子说这个在北京看樱花的话必须去玉渊潭啦，有樱花节嘛，但是人山人海，我这身高去了基本就是看人家了哈。 嗯，你有多高哈？目测180。大爽子你这大妹子不要这么说。还有 HelloCC 说，在去年的3月份，哎，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哈，自己挺着大肚子去拍的玉渊潭公园的樱花，2周以后就生宝宝了，现在宝宝都快1岁了。 哎， 也给我们配上了漂亮的樱花的照片。 是，这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去趟玉渊潭呢看了一次樱花，其实也变成了人生当中非常美丽的一次标记啊。啊，婉婷说呢，这个三浦海岸的早樱， 嗯，也是给我们配上了照片，这是应该在日本。 对， 还有费劲又调皮了，他说一般我都告诉你们，这是朋友圈里的是最美的，所以别费劲去找了 啊， 看看大家晒的就知道，哎，今年的哪些樱花是值得推荐一下的。 费劲说的这感觉是朋友圈当中的真理啊，这个你一般看到什么月全食啊，也是朋友圈里面最美，自己都根本看不清楚啊。 嗯，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我们欣赏樱花，你最推荐的是去哪里呢？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Blowing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Yeah, I want you.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handsome, you're a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with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just like me for me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Delicate 这样的唱腔，是不是突然一下认不出来他是谁了？ 完全想不出来他是 Taylor Swift， 我们那个小甜姐啊。 嗯 ，Taylor Swift Reputation 当中新发布的新歌哈，这首歌曲的 MV 最近也是发布了，依然好听不输之前的几首，但是呢，却在首播之后引起了网上的一些质疑。 对他们，大家都说呢，这部新的 MV 呢是有可能有一些抄袭的嫌疑。当然呢，这个Taylor Swift 最近呢是觉得有这种桥段呢和导演斯派克琼斯于2016年执导的香水广告的短片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呢 Taylor Swift 还没有对这件事做出一些回应，我觉得很难回应吧。我应该回应点什么好呢？ 我不是抄的，我没有抄。而且再一个，像这种大牌歌手的 MV 拍摄一般都是直接交给拍摄团队去做的， 没错， 所以应该也不会是自己的创意，或者应该由拍摄团队来做出一些回应。 我又不是导演，对吧？ 看来我们两个就是这种很喜欢 Taylor Swift 的人，喜欢自己的偶像就觉得说，哎，无论怎么样去维护他都可以啊。 也不是了哈，但抄袭这件事肯定是不对，但是你让他去回应暂时这件事，我觉得确实有点困难，对不对啊？ 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感觉再配上香水广告，其实是有点违和的哈。 嗯。 上韩唱到说，暖暖春天的风，连蝴蝶也恋爱了，你家的蛙现在跟着小蝴蝶给你寄明信片了吗？好久没有问候他们家的蛙了。 是很多人蛙儿子估计养的都不知道他去哪里浪去了哈。 嗯，可能现在就给你拍出来一张哈正在赏樱花的照片，明信片已经寄回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欣赏樱花我推荐哪里呢？如果说您手机里面正好有自己当年欣赏樱花的美照，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是秀说呢，这个武汉除了武大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欣赏樱花，都非常好看，必须是东湖樱园。哎，你看厉害了，这就是特别懂行的人。 对，因为郭鹏不仅爱吃茄子，而且也是从武汉来的，所以你看很熟悉武 汉的这个樱花哈，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如果说正好我也打算去武汉玩玩、嗯、但是呢武汉大学人山人海啊，欣赏樱花要提前三天预约，我还有哪些地方？ 静宇懂我，今天这个话题一出来我觉得我就有点寄养难耐的感觉啊、嗯、千万不要扎堆去这个武汉大学。当然很多人去武汉大学的原因是除了能够看樱花以外，武汉大学也被评为是中国最美的两大高校之一嘛， 嗯 啊，所以呢可能觉得有顺便去高校来看一看的意思，但是确实人太多了，而且那两天去武大的话，我估计你看樱花的概率远比看人头的概率要低一点啊。 刚刚大爽子说了哈，我自己的这个身高哈，去了之后也就是看人头， 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去推荐的，比如说像秀说了东湖樱园，还有哪里呢？ 还有墨山。 墨山， 墨山实际上什么？因为东湖很大嘛，那然后武大这一带呢，只能看到它旁边的一个角而已。但是真正占领很大片地方的是，实际上算是墨山那个区域。然后它上面那个樱园呢，面积估计有这个武汉大学的好几倍大。所以很多人去墨山的话，我觉得看这个美景，同时赏到樱的这种概率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哦，厉害了，感觉有一个当地的人在做引导的样子，知道更多的好玩的地方。 有没有感觉我是当地的向导的感觉？ 隐藏技能哈。当然，在我们北京呢，刚刚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去玉渊潭，不过呢，像太子也提醒我们说，颐和园也有樱花啊。如果觉得玉渊潭人太多的话，不妨转战这里，在皇家园林当中逛逛，赏花赏美景也是一种享受。 非常好哈、啊当然呢，这个在路上呢也说，一般去玉渊潭，不过呢人比樱花还要多啊。一般的去周边的门头沟啊，路边有很多山桃花也很漂亮，不仅人少，而且还可以，关键是慢慢欣赏。 嗯，还有 Sir 也跟我们说，哎，有机会我要去台湾的阿里山看看，我去看过，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就是在早春的这个时节， 哦、也是有樱花。 对，是整个山就有一片，是真的还挺好看的。 对， 像魏也给我们拍过来了，说自己2015年3月21号，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在武汉大学的时候拍到的樱花， 是 因为我知道，你知道这种心机的拍法是怎么样？就是对着樱花的一部分，然后朝天空拍， 对， 这样就看不到自己周围拥挤的人群了。 这绝对看不到，而且这个能说明什么呢？这张照片拍摄的角度说明这个位置一定是人特别多，因为连建筑物都没有拍到，你知道吗？ 就拍得非常的紧凑啊。 对， 佩瑶也跟我们提醒说，哎，除了你们刚刚提到的咱们北京的这些地方，还有像北京植物园， 对， 有一个樱花沟，那也是非常漂亮的。 怎么把植物园忘了？植物园是肯定会有这种樱花来开放的哈。Case 说呢，因为前段时间呢在国家行政学院上学，发现那边的樱花林有好大一片。啊，想说其实还有应该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非景点的樱花林，比如说某个小区啊，或者某个拐角之类的哈。 嗯，对，其实呢，每次最火的是玉渊潭，但其实也希望大家今天来跟我们做一些推荐，这样在早春时节去赏花的时候也可以分流一下，心情好，然后也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央芭蕾舞团一年一届的创意工作坊晚会，将在4月3号、4月4号在天桥剧场来隆重登台了啊。 嗯，这一次呢，将上演的作品有《鱼跃龙门》《我欠父亲一个拥抱》《记忆的宝藏》和《归途》，这些都是现实题材的五部作品，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 嗯，舞台表演方面呢，这个规矩很多，比如说近日呢在鼓楼的戏剧场上演的舞蹈剧场《神圣缝纫机》啊，让13个8岁到13岁的孩子打破了这些规矩，上演了一出没有规矩的作品。 嗯，舞台表演方面呢，我们都知道要遵循一些套路哈，但是这一次的孩子们上场了之后就没有这些套路了。这个作品呢是改编自贝克特的荒诞派经典《等待戈多》，大家非常熟悉这个题材。但是改编完了之后的《神圣缝纫机》呢，是把舞台交给了孩子，那些看似荒诞无意义的台词伴随着孩子们非常天真的面孔和干净的嗓音，有了另外的一番别样的意味。 嗯，很有趣的感觉哈。 不知道这个《神圣缝纫机》跟缝纷机乐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是 来不来听听都选 C。 我天上 ACDC， 你却骂我是烂泥，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机，我淋着十一月的雨，听你骂我没出息，为梦想做上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选 C， 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回答你所有的问题，都选 C， 都选 C， 都选 C。 你问我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

少到那边还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的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每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班路上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我们的互动话题，还有见证着各位幸福的一些瞬间哈。 对， 比如说像管笨笨跟我说，哎，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候一下我们家老王，爱你爱你啊。他开车去东二环上班，我已经开车开到西六环了。 哇， 两个单位距离有点远，但是都在听我们同一档节目。 所以呢，这个爱情电波就通过我们的这个FM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在上空来飘扬和表达了，对不对哈？ 嗯，是的。那这一时段刚回来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答案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春暖花开，如果要外出赏花的话，欣赏樱花我推荐哪里？ 嗯， 小哥和我们说，有机会的话想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日本的伊豆去看樱花。 对， 给我们发来了美照，确实很漂亮。 对，你看我们刚才以为呢只会在北京城或者是去武汉这个比较全国比较有名的赏樱的地点去看樱花呢，其实答案我觉得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对不对哈？贾倩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到卧佛寺，这里的樱花呢在古刹的这个映衬之下呢多了一份静美的感觉。 嗯，这个配图的 照片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如果您手机里面哈有珍藏的自己看樱花的照片，也可以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中间栏有一个粉丝圈，然后您就可以发布上去，让更多的朋友都看到您手机当中漂亮的樱花的美景。 对， Rain 思琪呢说，这个樱花呢朝阳公园也有，而且还可以划船边赏玩边看樱花哈。 嗯，还有快乐的小猪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他说这张照片啊是在韩国拍的，樱花盛开的时候是4月份，在家根附近这个上班的路上就有很多，非常的漂亮。 嗯，这个去韩国去日本看樱花，今天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地点哈。 然后婉婷呢也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照片，这张照片当中呢好像看起来樱花呢好像是掩映在一片这个云朵后面，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哈。 嗯，2月19号在华盛顿拍的这个樱花，也希望大家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欣赏樱花我推荐哪里呢，大众小众的目的地都可以，如果您手机当中也有这个赏樱的美照的话，也欢迎发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再来看一部喜剧，由刘仪伟来这个指导并且编剧的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将在3月20号正式公映了哈。 嗯，你看这个片名哈有很多表达的方式，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 瞬间回到了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被老师强调重音的那一部分。 我怎么感觉你马上要编出一部这个剪辑出一部预告片的感觉哈。 其实这个影片强调的各个部分都有，因为它讲述的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喜剧。这个主演呢刚刚提到了哈，小沈阳跟陈意涵。哎，小沈阳饰演的是一个职业的策划人，叫做夏至。他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啊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是却误打误撞的说中了事实，所以招来了犯罪团伙的这个疯狂的追杀。 对，而且呢连他暗恋的这个餐吧老板老板娘呢印小雪都卷入到其中，从而引发出一系列荒诞离奇的爆笑趣事。最近的影片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就是从疯狂的石头啊各种就是很多巧合当中，最后会发现最后会指向一个事实的感觉哈。 陈意涵跟小沈阳的搭配新鲜，又觉得可以说充满一些火花感吧。我说的都是真的，3月30号就将公映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陶晶莹，真的假的。 最后凑合不快乐，一眼笑了就够了，拉拉扯扯大动干戈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上面嘴巴全是假的，还有洋洋的吻痕算是真的，痴欢的心声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冰冷的情操全是假的，还有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角色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 假的，来自陶晶莹。在恋爱当中呢，通常的时候两个恋人之间互相喜欢但是又有一点猜忌的这种小心思都被这首歌唱得淋漓尽致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我们俩这么问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对啊，感觉这个对话像无限的循环下去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昨天的大风降来带来了一个新一波的降温，但是其实也带来一些温暖的好消息哈。 因为确保居民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一次降温呢，所以市政府批准延长5天的供暖时间。可能因为我们每年北京这个确定的停止供暖的时间是3月15号。 对。 哎，但是昨天摸了一下家里的暖气还热，还好还好啊。这次的居民采暖期将延迟到20号的24点结束。那目前呢，市城管委已经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供热单位确保居民的室内温度达标。 对，这个温度的标准呢是必须达到18摄氏度以上的标准，不得以任何的原因来提前停暖，同时要确保供热的生产安全啊。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不用担心低温哈，妈妈也在，不用担心我可以不用穿秋裤了，家里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春天的时候这个气温变化的幅度比较大，前两天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8、9度，但这两天又回到了10度左右的这个天气。 不要着急把自己的厚衣服藏起来， 对， 春捂秋冻总是没错的。 没错，这个乱穿衣的季节呢，在这个时候呢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刚才你说到这个暖气的事情，我忽然想到这个供暖，提前供暖呢是让大家呢继续不要把这个秋裤来收起来，对不对哈？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实际上呢是说到了这个欣赏樱花我推荐哪里啊，还是有很多人去推荐北京的豫园团，看来这个人气真的是非常火爆非常旺啊。 嗯，我们也希望看到大家更多小众的地方，或者您手机当中有私藏的这个赏樱花的照片，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互动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着你的参与哦。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就是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今天呢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看樱花呢我推荐哪里哪里，之前有推荐过我们一些好玩的地方呢，到了这个三月末四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当地去欣赏一下了。 嗯， Lancy 跟我们说推荐大家河北科技大学的樱花节，这是在石家庄，去大学里面看樱花不是只有武汉大学一个选择。 对，然后呢魏说呢我再推荐一个日本的话呢，我就推荐在青森县的红前市的红前公园啊。 嗯，还蛮小众的哈，因为通常去日本看樱花的话大家会选择像伊豆啊大阪啊东京的一些公园，但这个青森县的红前市 的红泉公园还真的蛮漂亮的，而且很有特色。 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搜索了解一下， 感觉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另外呢，贾倩说去年在韩国的庆州参加了一次樱花的马拉松啊，这个本来呢是为了跑马去的，结果呢在这儿呢这个樱花的落了一地，确实是惊艳到了我啊。 是给我们配上了图片啊，你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马路上跑的时候，然后两边都是这个粉色的樱花，樱花烂漫的这种感觉确实非常的唯美。 但是会影响成绩吧，因为 一路都在忙着赏樱花， 是左右在看，这个时速或者配速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要求哈。 我觉得还好，因为马拉松你需要跑很久很久，所以基本上一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心情影响，也不会太影响最后的成绩。 对， 主要还是拼耐力。 对，金鱼最后可能说，难道你真的是为了成绩去的吗？难道不是为了整个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吗？对对， 我是为了赏樱花去的呀，就像闪现的目的一样。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欣赏樱花你推荐什么地方。 OK， 再来看一下影片，由这个索菲亚科波拉执导的牡丹花下将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院当中来展映啊。电影呢是改编自托马斯卡利南的同名小说，由克林法瑞尔、尼克吉德曼以及克里斯汀邓斯特和埃利曼宁等等著名演员是联合主演啊。 是，大家听听这个阵容名单哈，就太了解了。克林法瑞尔是唯一的男主，那么四个女主呢，当中有三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尼可基德曼、克里斯汀邓斯特还有艾丽范宁，他们一起来拍的这部影片呢，其实当时刚刚上映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轰动。这一次大家终于可以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看到他了。 对， 其实这个电影呢当时还是让导演凭借他拿下了2017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听了这么多的这个获得奖项，大家应该非常的非常的关注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影片呢和这个小说是有点不一样的。小说呢是以麦克伯尼这个男性的角色的视角进行叙述，但是呢这个影片是从女性的视角切入，讲述的三位不同年龄的女性处理欲望的一些方式啊。 对，我当时看过，看完了之后第一反应说别，千万别惹女人，女人真的很害怕。后来看了一下觉得说，我觉得是这个男的有问题，你不要同时撩那么多个、最后被发现了以后呢只能好吧。其实女人还是蛮可爱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对待她。 想要你飞得比走去，想要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雨里。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想尽命运，感谢你吸引你，让我碰到你，漂亮的人。 好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可爱女人，这是来自周杰伦。现在周杰伦的可爱女人哈，是昆凌还有自己的两个小宝宝了。 是。 那他的好朋友呢，张惠妹，哎，时隔三年推出的第19张专辑《偷故事的人》也会在今天推出一个黑胶限定版。 嗯，而且要打造贴近双耳的十个故事，这样的一个举动也让《偷故事的人》呢带来了一些真实的感动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而且呢可以让你来进行封存收藏哈。 嗯，其实当时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就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哈，特别是在音乐平台上，大家关于这首歌下面的留言已经刷到，就是你需要翻很久，对，而且就点赞的也非常的多。 这感觉不是偷故事了，我直接把故事送给你啊，不用你偷，不用你偷， 征集大家的故事。 对， 那这次呢也专门出了这个黑胶限定的版本哈。其实整体的色系呢是以黑与黑来作为延伸的，都是黑色，但是这个歌词本的内页呢是特别选用了这种微透的纸材。其实你在翻阅的同时，其实可以隐约看到上页跟下页的文字，来延续这种实体专辑当中偷故事的这种概念的。 哎，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哎，就是把这个一首歌曲呢幻化成了一个真的可以拿在手上的一种感觉，而且呢确实做了很多巧思在里面，有点朦胧，但是真的有点偷偷摸摸的这种有点小刺激的感觉哈。 阿妹要来偷你的故事了，虽然这首歌曲比较慢，但是依然可以收获满满的感动。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重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即日起至3月18日，全程千款爆品抵制50%，还享空调10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

即刻出发，来自极客俊逸，当然也要跟上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哈，是欣赏樱花我推荐的地方。我们确定好地点的话，就可以即刻出发了。 对， 因为马上就有一个假期来了，这就是清明节假期。当然，每一年呢，有了小长假或者大长假的时候啊，都是电影档的时候比较热门的地方。 嗯、 那这一次呢，有一个。只花了7万块钱就拍出来的高分恐怖片，我们想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它会在4月4号清明节档期上映。 对，这部恐怖片的名字叫做《中邪》啊。这部影片呢是由这个青年导演马凯来指导，全体演员呢都是横店的不知名的演员啊。这部影片比较有趣的是，它采用了一种伪纪录片的手法，一对大学生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山东临沂还人风俗的纪录片为引子来展开。虽然呢这个画面是有点简陋或者粗糙，你想。7万块钱的影片嘛，对不对？但是呢，惊悚的效果真的是一流的哈。 对，就完全颠覆了观众对于这个国产恐怖片的印象。大家提到国产恐怖片，哎，不吓人啦，没有好看的。不过这一部呢，现在真的是高分评价，而且片中呢，对于民俗的展示，还有乡土气息的这种还原哈，都是引发了业内的热议。 嗯，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惊喜的东西吧，就是7万块钱的影片可以上院线。 而且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幕后花絮，就是一共7万块钱是吧、 嗯？ 但是由于男主角在最后一部。一下这个追逐戏的时候失足掉下了山沟，于是呢7万当中有2万是给他治腰伤的，你知道吧？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意外的话，可能只需要5万块钱啊。 喜欢这位恐怖片类型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当中去支持一下，叫做《中邪》，4月4号上映。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分享欣赏樱花我推荐的地方。刚刚有很多朋友推荐了高校哈，包括今天也是因为武汉大学的这个发布了新的观赏樱花的一些规定。那么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 Lotus Blue 给我们的一些推荐。 对，他说呢可以去上海的同济大学，可以去当地人呢告诉你啊，在大理的古城当中也有一个赏樱的地方，不过估计人也不会少。今天我发现找到了很多小众的赏樱的去处哈。 嗯，还有丁丁给我们推荐说在日本东京台场拍到的樱花也是非常的好看。 嗯， 今年日本的樱花总体来讲开得比往年早一些，如果你想赶上的话也可以听从一下 AK Brosate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答案。他说去北海道看樱花也是不错的选择，这算是开得最晚的樱花了吧，4月底才刚刚开。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呢是满世界追的去拍天象或者是去拍日食月食，那如果有个人满世界追的去拍这个樱花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听下我们的节目，他甚至可以安排一份行程表出来啊，什么时候哪个时间去哪里去拍。 嗯，还有徐璐也跟我们分享说，我以前在大连大学读书，我们的音乐学院门前就是一片樱花园，那个时候呢各个学院的同学都愿意来我们这儿拍照，就会告诉你们我很骄傲吗？因为学院门口有这些樱花，再配一个傲娇脸， 所以呢每天都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啊？鱼头呢说现场的樱花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美感和略带忧伤啊，不如跟着电影去看一下樱花吧。比如说呢这个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呢，美景其实有了一些独特的一种寄托。他推荐的电影呢是《小森林》以及《四月物语》或者是《浪漫樱花》等等啊。 嗯，都可以在这些电影当中来观赏樱花。当然在我们北京呢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众的地方，不会是成片的樱花林，但是也有非常漂亮的。 嗯， 丁丁给我们推荐说北京长福宫酒店东门有两棵移植过来的樱花树。 两棵啊， 对，但是这是他见过北京最漂亮的樱花树了。嗯，因为花又多又密。 对，如果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武大那张照片只是往天空拍一角的话，我觉得去长福宫门口那两棵足够了哈。 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欣赏樱花我推荐的地方。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您手机当中也有自己赏樱花的美照，也可以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在早安音乐秀后花园当中的粉丝圈，让大家都来分享你的美景。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

know all about my direction. And in my heart somewhere, I wanna go there. Still I don't go ther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熟悉的这个声音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但是大家听到这是一个男生的合唱，另外的一个声音 比较不熟悉，这个声音来自于 Chris Stapleton 带来的这首歌曲 Say Something 啊。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新的电影作品，这是张扬导演的新作，叫做《猫猫国考试记》，最近是刚刚立项，还没有开拍哈。不过大家熟悉张扬导演呢，是通过《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这两部作品。 对，这部新作呢，《猫猫国考试记》讲述的是大理的猫猫国小学的学生曲红瑞参加期末考试啊，在观察员许嵩的陪同之下呢，以闯关的形式，在古城和自然环境当中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务啊，这一题材好像感觉也挺有趣的啊。 是张扬导演每次都会着眼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当中，用一种半记录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的过程哈。这一天的考试过程当中呢，曲红瑞跟其他的同学、观察员还有大理本地人、新大理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组成了这 个电影当中的一个主线的故事。 感觉是大理大理闯关记哈。 在想说猫猫国考试季猫猫国到底是谁，后来发现猫猫国不是一个人，它是猫猫国小学。嗯， 是 通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儿来反映出来一个时代和一个地区的特点哈。这是张扬导演非常熟悉的一种创作方式。 对， 当然他之前呢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也期待着他的新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悬，我们来听到的是关于我爱你。 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发现我们终将你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夜校，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欣赏樱花我推荐的地方。来看看辛志云跟我们说，通州区的西集啊，有大片大片的樱桃园，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 是啊，这个另外呢，这个不高兴说呢，顺义的鲜花呢，鲜花港四月份的郁金香节，以及园子中心的中轴线旁边的日本的这个晚樱，四月中旬来开花，非常美哈。 嗯，大家可以去看参考一下哈，这是顺义还有通州区啊，都有好看的樱花可以看。 对， 另外呢，梅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拍照方式，我觉得非常的有巧思。哎，在拍樱花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放大镜，在放大镜对准一颗樱花，这样的所有的樱花给它做背景，但是你还可以仔细的看到这一颗樱花当中的特别漂亮这个花瓣叠加还有花蕊的样子。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拍照确实非常有巧思和手法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我觉得好像还挺难掌握的啊，因为拿普通的手机估计很难呈现出来这样的美景吧。 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美图也发送给我们。哎，自己看樱花的时候哪些美照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粉丝圈，一起让大家来观赏。 都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可种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带太阳高挂的花。 是北京国美315低价狂欢节，即日起至3月18日，全城千款爆品抵制五折，还享空调十项免费服务。 诚信护航31年，来国美，天天都是315。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果冬天不再需要面对冰冷的车厢，而是打开车门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那该多好。

是只对你有感觉的早安音乐秀，8:3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林俊杰自己写的歌哈，之前的时候是写给飞轮海跟 SHE 有一个合唱版本，后来呢又拿回来自己唱了，也是非常的有感觉。 自己唱歌呢，确实呢这个编曲上就下的功夫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好像缺少一点对唱那种比较有趣的况味啊。 这也是甜美范儿嘛，毕竟飞轮海跟 SHE 也算是就当年的青春少男少女的代表。 对， 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哈，他们所属的这个华研音乐是刚刚跟网易云一起分享了版权，那么最近呢小米音乐也是动作不断，他们3月14号刚刚在自己的官微宣布正式跟泰和音乐达成了版权合作。 对，包括薛之谦、林俊杰以及张韶涵、品冠、许嵩、阿杜、徐佳莹、蔡健雅、李健、胡彦斌这样的一些歌手在内的所有的歌曲呢都会上架小米音乐啊。目前的小米音乐已经拥有了滚石唱片以及泰和音乐等30多家唱片公司的歌曲版权，未来还会有没有什么大动作呢，我们也会期待着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刚刚哎，我们提到过的哈，蔡健雅， 蔡健雅， 费洛蒙。 要不要为我犯个罪？真是听信谁的语言，而我梦见那的时间，苹果真。像猫狗起了对，当绝望是死去的夜，那 那日全天生就爱睡，梦手吞噬我的视线，空气中弥漫着气味。 Cause I feel 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I was just coasting, never really going anywhere. Caught up in a web, I was getting kind of used to staying there. taking my hands, instead of taking my crown. I'm taking all the strings from my wings and we're tied. I didn't know him and I didn't know me. Cloud nine was always out of reach. Now I remember what it feels like to fly. You give me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8:46，欢迎你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哈，宫崎骏迷们要注意听好了，这是宫崎骏的首部 CG 动画，叫做《毛毛虫菠萝》，最近也是曝光了新的剧照。 是宫崎骏呢也要开始拍 CG 动画了，所有的人呢都非常期待。短片的这个《毛毛虫菠萝》呢，将于3月21号开始在吉卜力美术馆来上映。这部作品呢，描绘的是从虫子的视角去看到的世界。哎， 嗯，虽然说宫崎骏现在已经年龄比较大了，但他依然没有任何想要退休的意思。 对， 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既是导演，也是编剧，也是监制。当然呢，这不是一部长篇院线电影，这个片长呢只有14分20秒。 嗯，除此之外呢，他的新作长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在制作当中，而且呢，宫老爷子还是坚持手绘动画哈。 这部影片对刚刚提到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将会在明年上映，非常的期待。《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给我们抛出了一个人生的话题。 嗯，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理想人生》。 掉了眼线，暂时休息吧，笑容不合双脚的鞋子穿久了会痛的，我不再勉强你了。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明明说好不再挽留，竟然舍不得。我们有没有比从前快乐？各自过着理想的人生，心里面其实比谁 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这是宫崎骏新的长片电影的名字，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理想人生。 Alan 也跟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过来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不用羡慕其他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对得起自己，不后悔就足以了。 对，这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啊，最终呢要活在当下，而且呢同时要对得起现在自己所身处生活或者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欣赏樱花我推荐，看到大家有很多大众或小众的目的地哈，也给我们的这个三月底还有四月初的这个踏青出行提供了很多好的选择。 对，很多方案呢估计都在这个酝酿当中。刚才听到我们这么多小众或者是大众的目的地之后，估计各位心中应该有数，自己应该是去玉渊潭呢，还是去找一个饭店旁边那两棵樱花树去看一下哈。 我们来给大家前瞻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状况吧，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关注一下天气。 嗯，今天本市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9度到10度，最低气温是-1度到2度啊，对比前几天达到了19.6度的最高气温，有10度左右的降温，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啊。 嗯，到了春天了，其实我们已经不再纠结北京这个冬天到底有没有下雪这件事情了，只要有有效降水都可以。 没有希望了。 对，但是本周呢，因为这个天气是多云到阴为主的，而且由于这个水汽条件不足，所以暂时呢可能没有什么降水的可能性了。不过22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差不多是回升到14到16度左右，风和日丽，非常适合您进行户外活动。嗯、 总的来说呢，未来一周虽然是中期云量增多，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增强抵抗力，来抵抗现在的季节交换的这样的一种多变的天气哈。 欣赏樱花我推荐什么地方呢？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就把这首歌曲作为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了。 下周见喽各位。 苦心选中今天想车你回家，原谅我不再送花，伤口应要结疤，花瓣铺满心里坟场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是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